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你讲讲和小品，太逗哏了。 是用心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败。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伪训，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今天我们继续相声小品对对碰的这个大主题，那么今天的分主题是什么呢？我相信呢，这个主题徐涛很有心得，很有话说啊，请您来长篇大论的谈一谈吧。 这个尚远的报复心极强，昨天我为他制定一个拍马屁的主题， 哎， 今天呢他就为我制定一个主题。当然这个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今天尚远老师既然要提出来嘛，咱就说一说、啊、 哎，这怎么是算家丑呢、啊、 对，这妻管严 啊，这是我们的光荣品格吧、 哎、好好好， 是不是？ 我相信此时此刻你的太太一定在认真的聆听你这个这一番表达， 我特地让她听的、 啊、难得早起妻管严啊， 嗯，妻管严、哎、 这个题材太多了， 是 江先生吧，我们先请上江， 这是永恒的话题 是吧，啊，这不仅中国有，外国不也一样吗、 啊、是 吧， 是那是， 我们先请上姜昆先生和李文华老师， 嗯， 这对经典的搭档为我们带来经典的相声，叫男子汉之歌、 哎、好，我们请您听。 这 干嘛呢？ 我母爱为有母你 什么 母老虎母爱你， 我怎么听不清啊？ 伊斯塔奇塔伊， 不是，你说慢一点。 科托阿哈鲁， 说清楚点。 卡马里奇比西， 一句也听不懂。 哈纳西姆苏鲁啊，布莱诺和穆奈和皮特奥克瓦苏莱德库莱努拉哈西格多姆迪克纳伊都给我卡那一幕妈妈来我哈子那都那一贴开头， 就最后这句听懂了。 什么意思啊？ 孩子太多都得剃头。 您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这是 我唱的，这是流行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歌曲，叫做男子汉宣言。 怨不我听不懂了。 哎， 这是什么内容啊？ 讲一个男子对他的未婚妻提出的要求。 哦，什么要求啊？ 他是这么说的， 嗯， 说在你嫁给我之前，我给你提出几点要求来。 怎么提的呢？ 你在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饭菜做得要香甜，打扮起来要漂亮，饭菜做得要香甜，打扮起来要漂亮。 嗯，这要求够高的呀。 哎，他就是这么几项要求。 哦， 哎，但是他说出理由来了。 是啊， 他说自己呀、 啊嗯、 是个没有本领的人，希望女子能够担当起这个家庭的事物来。 这歌有点意思。 哎，不但有点意思，有点琢磨头。 怎么琢磨什么？ 你看他刚才提那几句话。 啊， 不许他睡得早。 嗯， 不许他起得晚。 是啊， 他这都是当着他爱人说的。 啊，对呀、啊。 你说，他要当他爱人唱这歌，他得需要多大的胆量？ 胆量， 哎，你看他当着他爱人，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呢？ 哦，这还需要什么胆量？ 得需要胆量。我就看他们在那儿扯着脖子唱、 嗯、 啦啦啦啦啦，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竹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8度。今天本市天空少云，能见度良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晨气温较低，体感偏凉，白天气温上升很快，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光照强烈，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良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控制，天气晴好，午后光照强，气温较高，易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29度到1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指数为1，感觉比较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戏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读不的翻了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对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哎，我们继续跟您聊本周的主题，相声小品对对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常见的现象。 嗯， 啊，就是那文言文说吧，就是怕婆。 对对对， 还文言文 的。其实这个吧，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去想了。 嗯， 如果你打心里边，比如说你就觉得我就应该比他强， 嗯， 就我就应该比我媳妇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往往能够造成自己心理失衡的状态。 嗯嗯， 你看我就不一样， 哎， 我打心里我就尊敬我太太， 啊， 就打心里就觉得这个家几乎应该归人家管。 是， 你再发生什么事儿，你觉得就正当了。 啊， 突然有一天你媳妇儿给你买点什么，你觉得哇，这就是惊喜。所以， 啊， 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我生活很幸福。 节目开始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您太太也得， 我觉得我生活吧，我就特别幸福。 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啊！ 开 的确是，我是觉得呀，在家庭生活当中，无论谁强势一点，就是只要两个人觉得这种状态合适， 嗯， 稳固，对家庭生活有好处， 对， 哎，就可以谦让一点嘛， 对， 是吧？这个怕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体现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在家庭生活当中做一些让步，体现出我们的宽宏大量来， 是 不是？ 是美德，对对对对， 哎。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请您听一段北京琴书小段《怕婆村》，由北京琴书一代宗师关学曾先生演唱。 大家的掌声是对演员的鼓励，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再来一段。